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杨振宁的散文《父亲和我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郑田的《马嵬坡》。 昨天是父亲节，今天我们借父亲节的余温，为大家带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散文《父亲和我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1922年，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。我不满周岁的时候，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。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，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，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。40多年以后，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时，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一个大木箱，其中有1924年斯坦福大学年刊，上面的中国俱乐部团体照极为珍贵，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。1928年夏，父亲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，乘船回国，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。我这次看见他，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几天以后，我们三人和一位来自合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，因为父亲将就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。厦门那一年的生活，我记得是很幸福的，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。那一年以前，在合肥，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，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门鞭影，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。在厦门，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、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，教了我英文字母 ABCDE， 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。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，也教我读了不少唐诗，恐怕有30-40首，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等等。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，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，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，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。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，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，他还是要让我7子。在厦大任教了1年以后，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，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。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，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。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，内忧外患，困难很多，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，不大与外界接触。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。在我的记忆里头，清华园是很漂亮的，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，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，每一只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。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《读书教学40年》中第112页写的。我读书的小学城市学校现在是工会，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。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到城市学校，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， 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。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，去古月堂或者去科学馆。这条小路特别幽静，穿过树丛以后，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，右边是小土山，路上很少遇见行人。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。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，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，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。我9、10岁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。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，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。回想起来，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，我一定学得很快，会使他十分高兴。可是他没有这样做。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，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。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泽良来，丁先生学识丰富，不只教我孟子，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，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。下一年暑假，他又教我另一班的孟子，所以在中学的年代，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。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，我常常翻看，因为当时的我外文基础不够，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，他总是说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。 1937年抗战开始，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，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，我们经汉口、香港、海防、河内，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。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，没有念高三，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。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，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。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，却不赞成我念数学，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。1938年，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，就报了化学系。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，自修了高三物理，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，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。1941年秋，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，我去找吴大猷教授，他给了我一本《现代物理评论》，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，看看有什么心得。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。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，他虽不是念物理的，却很了解群论。他给了我迪克逊所写的一本小书，叫做《近代代数理论》。迪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，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，因为它很精简，没有废话，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讲解清楚了。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，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。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，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，是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。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，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。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时我家的情形。1945年夏，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，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。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，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，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。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，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，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，学业有进，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，兄弟姊妹之间和睦相处，亲情常在，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。我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，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。清早，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，等候去乌加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。离家的时候，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，母亲却很镇定，记得她没有流泪。到了拓东路，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，两人都很镇定。话别后，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，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。 几分钟后，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。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，谈起话来，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。等了一个多钟头，车始终没有发动。突然，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，要我向窗外看。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我。他瘦削的身材，穿着长袍，额前头发已显斑白。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，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，不能自已。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，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，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。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，现在不讲这些了，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。 好了，杨振宁的散文《父亲和我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从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知识分子是怎样教育孩子的，也可以读到杨振宁这样享有世界级声誉的大科学家是如何成长的。杨振宁虽然是科学家，但是从小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，因而能诗善文，长于哲学思考，不仅拥有丰富的知识、睿智的头脑，更拥有悲悯的精神和善感的心灵，非常令人钦佩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郑田的马尾坡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陈光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诗人郑田所作的《马嵬坡》。玄宗回马，杨妃死。云雨难忘，日月新。终是圣明天子事，景阳宫景又何人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755年，安禄山以诛奸相杨国忠为借口，突然在范阳起兵。次年六月，叛军攻占潼关，长安危在旦夕。唐玄宗携爱妃杨玉环仓皇西逃入蜀，途经马嵬坡时六军不发，禁军将领对杨氏兄妹的专权早已不满，他们杀死杨国忠父子之后，又请求处死杨贵妃，以免后患。唐玄宗无奈，被迫赐杨贵妃自缢，史称马嵬之变。郑田作为唐僖宗朝在政治上颇有建树的名臣，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往事很是感慨，于是他于唐僖宗广明元年，也就是马嵬坡兵变的124年后，在凤翔陇右节度使的任上写下了这首诗。诗歌的大意是，玄宗返回长安，杨贵妃却早已死去，旧时的恩爱依旧难忘，国家又重新开始振兴，处死杨贵妃也算是玄宗的英明决策了，不然他恐怕也会步陈后主亡国的后尘。诗歌的最后一句中提到的景阳宫景，用的是南朝陈后主的故事。当隋兵打进金陵， 陈后主和他的宠妃一起藏在景阳宫的井内，后来他们一同做了随兵的俘虏。用昏聩的陈后主来为所谓的圣明天子唐玄宗做陪衬，其实颇有几分讽刺意味，只不过诗人的话说得委婉些罢了。马嵬坡也叫做马嵬驿，旧址在今天陕西省兴平市西北23里的地方，距离西安有100多里。相传马嵬是东晋一位武官的名字，因为他曾在此地筑城，因而这里也以他的名字命了名。马嵬地处关中腹地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民风淳朴，自古以来商贸流通就非常活跃，是古代的丝绸之路、唐蕃古道、秦蜀古道的重要驿站。现在那里已经建成了一座马嵬驿民俗文化村，是国家4A 级景区，园区建筑错落有致，古朴素雅，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有山水瀑布、雕塑小品、亭台楼阁、石雕碑刻等景观，还建设有民俗作坊街、民俗小吃街、民俗文化展示街、大唐文化街等4条民居古街。每天那里还不定时、不定点地为游客表演民间杂耍和绝活。在马嵬驿民俗村往西3公里左右，有一座杨贵妃墓，现在那里已经被修建成了一座小陵园。陵园的大门顶额横书杨氏贵妃之墓，园内的正面有一座3间的仿古式献殿，走过献殿就能看到墓冢。这座墓原本只是一个土坟，相传墓土的风土香气宜人，用这种土来擦脸可以去掉脸上的黑斑，使面部细腻白嫩，因此这种土也被称为贵妃粉。消息传开以后，远近的妇女争相前来取土，连外地游人也要带包墓土回去。为了保护墓葬，现在的杨贵妃墓被改建成了一座青砖冢，墓呈半球形，高3米，整座墓冢都用青砖包起，墓后有一座高约6米的杨贵妃大理石雕像，她表情凝重，目光向着坡下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墓冢周围还雕刻有历代文人骚客的题咏。不知道今天来到马嵬驿和杨贵妃墓怀古的游客，是否还会发出与正田相似的感慨呢？玄宗回马，杨妃死，云雨难忘，日月新。终是圣明天子事，景阳宫景又何人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、陈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一杯欢离合，几杯云朵，一杯